雨走过风，慢慢地把心靠拢。就让我默默地真心为你，一切在无言中。 有缘分不用说长相守， 让感觉与众不同。 Yeah.

像亚当咬到苹果。三十岁时为什么寂寞？我该怎么办？难道继续这样任由自己一天天失落？ 听到干脆，你又是谁？你不爱，你不了解。I am amazed， 就算一切并不是我能给。 如果想瞬间将房门堵墙，我那只是陶醉。如果没有月色伴随，也只是疲累。是一盏点缀烛光晚餐夜指着的红玫瑰，爱我不用太多话语词汇，别让我心碎。如果我心碎，心碎，我能拿什么去拒绝？就算爱未经丝覆殷勤暧昧，我只凭直觉，幸福到最干杯太烈，也别出眼泪。是决心才能尝尽爱滋味，坏了也无所谓，爱人何必在乎绝对完美。干脆，你又是谁？你不爱，你不了解。I am amazed， 就算一切并不是我能给。想要伸出双臂，只想拥抱面前的一切。相爱如果可以被磨灭，也失去原味。断了我更能看清黑暗内那些寂寞徘徊。明天不必急于现在面对。